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龙图案卷集》，作者尔雅，由掷地有声制作。第445集，真相大白。正纳闷，轩辕破跑来了，大半夜的，穿着女装的轩辕破有些叫人哭笑不得。白玉堂看到他倒胃口，不过轩辕破显然不理会这些，而是追问白玉堂： 你没下药？ 下了。 白玉堂将空掉的纸包给轩辕破，当然了，是那个毒药纸包，毒药早就撒路上了。 那为何？ 我也不知道，他中毒之后突然就说头疼，在地上滚了几圈，我从他耳朵后边拔出一根银针，然后他就好像变了个人，叫轩辕朗去享受天伦了。 怎么会这样？ 正在这时，就听到山顶传来了撞钟的声音，是轩辕杰急召群臣。众人都不解，但还是赶去了朝堂。朝堂之上，轩辕杰让怀福宣读了一道叫众人啧舌的圣旨，正式册封轩辕郎为北海太子，将其他所有皇子贬位庶人。一时间，朝堂上一片哗然。大皇子有些激动地问轩辕杰为何这么做，轩辕杰则是不紧不慢地说出了一个众人怎么都没有想到的理由。听到那条理由之后，展昭和白玉堂除了佩服银妖王的预知能力之外，也终于明白了什么叫人算不如天算。有时候老天爷要是想跟你开个玩笑，那还真是叫人招架不住啊。轩辕杰在吃了一碗盐巴菜后性情大变，废除了所有皇子，册立轩辕郎为太子，一时间朝堂大乱。轩辕郎本身在朝中也有一部分的势力，但几个皇子带来的人马更多，而且皇子生而就是皇子，要怎么废黜？难道说轩辕杰要跟他们脱离关系？群臣追问下，轩辕杰给出了一个惊人的回答： 他们几个都并非是朕所生。 一句话，众人都傻眼了。几个皇子面面相觑，跑来看热闹的展昭和白玉堂也是有些发懵，谁会料到突然发生了这样的转变？ 皇上， 众臣都觉得轩辕杰是不是病了，怎么胡言乱语？ 不信的话，朕可以滴血认亲呢。 轩辕杰冷冷淡淡地来了一句。怀福拿来了滴血验亲的器皿，在众臣的眼前试了众皇子的血，再试了轩辕杰的，结果血液完全不能融合到一起。这下群臣张大了嘴，展昭和白玉堂莫名觉得真是风水轮流转呢。轩辕杰叹了口气，也不隐瞒，将事情的原委原原本本地告诉了众人。 朕早年继位之时啊，太年轻又软弱无能，被几个辅政大臣挟持控制。为了将来夺走我轩辕氏的皇位，朕那些妃嫔们诞下的其实都是他们的子嗣，所有的皇子都与朕无关。 众臣听得双目圆睁，觉得这简直不可思议。展昭和白玉堂也对视了一眼，总听人说宫闱秘闻多么骇人听闻，但到这种程度还真是好可怜的皇帝。 不过随着朕的年纪越来越大，渐渐地开始反抗。后来啊，朕与几个嫔妃暗中商议，准备铲除那些摄政的叛臣，可谁知几位妃嫔通通背叛了朕，搞得那几个叛臣要杀朕灭口，于是才有了朕那次逃亡。 说着，轩辕杰看了看下边那几个皇子： 你们的记忆中应该有一些跟你们皇娘很亲近，同时也很疼爱你们的大臣吧？啊， 当年叛臣有五六人之多，朕也不知道你们分别究竟是谁的子嗣。但仔细看你们的脸，还是能看出一些他们的影子。 众皇子都微微皱眉，记忆中的确有那么一个人的存在，现在想想原来是这么回事。 朕为了保命所以逃走，在中原一带的深山隐居遇到了一位女郎中，叫白灵儿。朕当年原本都不考虑什么皇位了，就想和灵儿在山里白头到老得了，比做皇帝要好。朕在灵儿的照顾下养好了伤，成了亲，她还为我诞下一个孩子，小名叫玉儿，那才是朕人生中第一个孩子。只可惜啊，玉儿的大名还没取好，朕的行踪就暴露了，那些叛臣倾巢出动，要将我斩草除根。 原来是这么回事儿。 灵儿为了保护朕，被他们残忍杀害，连不足一岁的玉儿也被他们杀死，扔下悬崖。朕实在是舍不得他们母子，准备和叛臣同归于尽，但是他们抓到了朕，却不让朕死，要继续回去做傀儡皇帝。朕找到机会，抱着灵儿的尸体跳入深谷，苟且保住了一条性命。 玉儿果然已经死了。 朕跌入山谷之后没死，为了活命啊，我就吃了一些野地里的蘑菇，那些蘑菇大概有毒，朕吃了之后就开始出现幻觉。大概是思念灵儿太甚，朕感觉灵儿的魂魄从尸体里出来了，她无处可去。于是朕与她分享了身体，和她约好白天这个身体是朕的，晚上则是她的。由于玉儿是灵儿死了之后才被杀死的，所以灵儿并不知道玉儿已经过世了。朕就骗她说玉儿没死。渐渐的，朕也开始变得迷迷糊糊，现在想想不过是中了菌菇的毒，产生了幻觉而已。 展昭和白玉堂对视了一眼，恍然大悟，感情轩辕劫的异响症是因为毒蘑菇造成的，难怪炎巴能治他了，这法子公孙以前也试过。他们记得有一次，一个小孩吃了野蘑菇中毒，公孙往他嘴里倒了齁咸齁咸的盐水来解毒。还有一次，一只狗也不知道吃了什么花草中毒了，公孙往那狗嘴里灌了半坛子酱油，后来那小孩和狗都好了。公孙说过，有些毒用浓度高的盐就能解。轩辕劫是皇帝，他的饭菜都是经过专人调味的，没人敢给皇上吃齁咸齁咸的东西。也因为这点，轩辕劫这么多年体内一直有毒蘑菇的毒性，而异响症也一直没好，甚至越来越严重，使他分不清楚想象和现实。解毒的过程看得出很痛苦，会引发剧烈的头痛。轩辕劫平时也会吃到盐，所以可能会引起头痛。为了缓解这种头痛，所以用银针刺了穴位，这根银针也影响了他的解毒。可刚才那么小一碗菜里，白玉堂倒了那么多盐进去，轩辕劫猛地一咸，就想起以前的事情了。再加上白玉堂突然拔掉了他穴位里的银针，导致他瞬间头痛难忍，才会在雪地里打滚。等分清楚现实和幻想之后，他才彻底记起了白灵儿和玉儿的死以及过去的种种，所以才会哭得那么厉害。 银妖王真的是妖吧？不对，是神仙才对。 朕在深山之中本来生命堪忧，但这个时候我碰到了一只黑色的巨狼，那只狼咬了朕一口之后，朕挣脱想逃跑，但那只狼没有追我，而是选择去吃灵儿的尸体。 展昭和白玉堂都微微皱眉，白灵儿真是惨，没干过什么坏事，却落得这样的下场。尤其展昭想到白灵儿长相和白玉堂几乎一样，又是同族，心中更生出几分同情来，何其无辜的女子。 真不舍得走，在那里驱赶那只巨狼，但随后发生了奇怪的事情，朕的身上开始涌现出一股内力，似乎力大无穷。之后， 朕徒手将那狼的狼头拧了下来，也就是朕挂在寝宫的那个。 众臣都沉默不语，轩辕杰的遭遇可谓诡异，展昭和白玉堂则是明白轩辕杰就是那个时候得到了邪魔内力。 朕出了山谷，正遇上叛臣的兵马，朕一个人将他们所有人都杀死了。之后朕回到皇宫，杀光了所有的妃嫔，但是幼子无辜啊，可朕又不能养着叛臣的子女，因此之前所有的子嗣，女的朕将他们嫁了出去，男的我则是发配到了边关做藩王。事实上只有宫里留下来这十个皇子以后出生的几个公主是朕的亲骨肉。 展昭和白玉堂忍不住感慨，还真是峰回路转，原来是这么回事儿。 只是随着朕的内力越来越高，人也越来越糊涂了。朕可能是太过于想念灵儿，加之怨气又太重，于是到了晚上就会变得和魔鬼一样。朕现在还记得每当晚上变成灵儿的时候所作所为啊。朕害死了很多人，几个孩子的亲娘也是因为朕的嫉妒杀掉的，还有那些无辜的北海子民。朕因为无法完好的掌握内力，因此在晚上偷偷溜去冰河一带练功，同时杀人为乐。可是朕要说明一点啊，朕思想里的那个灵儿是因为朕痛苦而自己臆造出来的，真正的灵儿心地善良，邪恶的是朕心底深处的另一个自己，不是灵儿。 展昭和白玉堂叹气，大概可能是因为毒药、邪魔内力以及轩辕杰遭遇太多之后的怨恨一起发生了作用，才塑造出了那个可怕的白灵儿。 掷地有声，专注精品声音制作。